没穿裤衣，是谁偏了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是烦恼和悲，心念流星给你留言，梦中念我在多少梦里，转身我来到梦里的世界，无心的眼那些最像一只鞋，想念的字是我的诗歌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不是爱情而来的简单，我没在乎在冰冻中存在给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，我没在乎在喜欢男人最对，爱的不知不觉却用了无法兑现，真假花布没穿敷衍，是谁偏了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是在那河边，是念流星给你留言，梦中念我在多少梦里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，高声叹言那些最像一只鞋，想念的字是我的诗歌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不是爱情而来的简单，我没在乎在冰冻中存在给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，我没在乎在喜欢男人最对，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， 爱情不是听着的悲甜满的爱情的甜，爱情不是天天在天上的每年的永远没有天， 我没在乎在冰冻中存在也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，我没在乎在喜欢男人最对，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，我没在乎在绽放浪漫氛围，当你走进爱情不对眼，我没在乎在永无限的终结，欢乐赛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， 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，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难能成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不

相爱的日子我穿过，我以为那是天长地久，想不到这样的你和我会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。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，怎么听总觉得不够。从此各自承受各自折磨，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。在以后我终于寂寞，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，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。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，看到别人谈情说爱，我尽量不回头。这样的你和我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，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，我怎么听总觉得不够。是各自承受各自折磨，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。